艺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北京时间10点整，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这两天的天气晴热干晒，出行的朋友请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另外，今明两天没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沪高速的18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康化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车行缓慢。目前管制全部结束，交通正在恢复中，请朋友们注意自己的出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这两天天气啊，非常的炎热啊，可以说自上周下雨凉爽之后呢，气温直线上升，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一定注意防暑降温。 哎， 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啊，那会儿还有人出门吗？ 要是有事儿的话，那也没办法啊。 能不出则不出，非要出的话呢，一定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而且呢，尽量的在那阴凉地儿走啊。 对， 说到防晒啊，很多人可能老是不关注，说嗨，我们都这岁数了，防什么晒？黑点黑点吧。 尤其是男同志。 其实不一样啊，就是这个防晒呢，说除了保护皮肤之外呢，就是比如说你脸上长了一个什么斑呐、包括你这个皮肤衰老的速度啊。其实都跟阳光有关系，别说您这岁数得防晒了，很多特别年轻的女孩从很小的时候就要防晒，包括小婴儿也要适当的注意防晒，都不能晒得太过分了啊。 推着孩子出去哈、这个车上加点防晒的措施、 对，不能死乞白赖的晒啊、太阳是好，但是呢得会晒才行啊。 对，要选择时机啊。 好了，分享过了今天的温馨提示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来互帮互助，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 帮忙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今天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有听众呢这两天说，哎，你们好久没有带着我们一起清理微信了啊，我们又忘了怎么清理微信空间了啊。 哎， 忘就忘了吧，忘了我没辙，没事儿、哎。 打开微信， 我们有耐心啊。待会儿抽空的时候呢，我们教大家一下、啊。 对对对。 好，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 哎，这位朋友啊，家里的吸顶灯。他说感觉我这个灯太亮了啊，亮度太高了，有什么办法来解决一下？ 哦， 装的时候为啥没试试呢？ 就当时不就没感觉吧。还有的时候就是说、哦、你可能在买的时候吧、 嗯、 就那个情况那个环境下看和放到你家里那个劲儿有的时候不太一样。 哎， 包括你在试的时候当时的光线，比如当时是一大阴天，你可能就觉得哎挺好，可现在呢大太阳出来了，屋里光线又好、嗯、可能又不一样。 嗯， 那能有什么辙呀？ 那换灯， 拆俩灯泡呗。 那万一人不是灯泡的呢？ 拆俩灯管呗。 万一不是灯管的呢？ 那还能是什么的呀？ 好像现在那种那个都是叫什么 LED 啊，里边都是一个一个发光的那个小片片。 哦，那就拆俩片片呗。 那、啊、扣完了还能用吗？ 我不太了解这个啊，哪位听众会使这个？但是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家里面用的那个吸顶灯或者是什么灯啊、嗯，它是那种可控的， 就是你说调光那种。 哎，就是墙上有一个，不是过去咱们那个开关了，它是有一个钮，就跟那空调似的，给你拧。 对，问题是你那个装配的时候，你得配套装这种灯，装这种开关才能调。你光现在如果要是都装修完了，灯都装好了，电这个开关也都装好了，这个好像就太麻烦了吧？ 啊、就是下回在装修的时候，您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用这种悬控式的，是吧？ 对，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现在啊，就说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换一个灯罩， 哦， 是吧？哎，这个要是实在没合适的呢，你就得换里边那个。咱现在也不知道它叫灯泡还是灯管还是发光的什么，反正就里边那光源， 就是、 哎、只有这两种方法。 瓦数相当于过去的瓦数， 对对对对对， 是吧？给换一下。哎，那你说跟那个灯罩上贴一张什么膜， 那 挡光什么的， 会 不 会 好不好？ 会不会那个因为温度会太高啊？对， 找一扛热的呗， 是吧？ 过去那种舞台上的灯光 啊， 它为了变换颜色， 有那个纸、啊、 哎，它不是贴那种就是挺好看的玻璃纸吗？那个光要比这个光亮度和热度大得多、 哎、 如果那种纸可以保证在那种灯光下完成的话，那我觉得咱家那吸顶灯能有多大瓦数？ 上哪儿找去啊？ 肯定能找着。 好吧， 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帮帮团肯定能找着啊！大家也给出出主意啊、 嗯！ 这位听众感觉家里那个吸顶灯啊亮度有点高，有什么方法呢、 哎、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 好，下面呢进入吃的环节。这位听众啊想问问这个吃西瓜的问题。 吃西瓜、哦、 啊，其实还是挺应景的啊，这个事儿好多家里面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 包括我个人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不是也碰到这种问题、 哎、 当然你可能不太容易碰到这个问题。 我这基本上我这剩下的东西 一次是吧？ 这个西瓜 你一次能吃一个吗？半个、 你看多大的啊，小个的你说要吃了，那大的肯定吃不了。 哦，好吧、啊、我们先说问题啊。 哎，这位朋友说西瓜吃不完呀，用那保鲜膜给包好了，放到冰箱里保存。第二天拿出来呢，觉得还是有一种串味儿的那个劲儿 啊。这个有什么好的保存方法没有？ 反正首先呢，我是很负责任的告诉您 啊， 我很确定以及肯定的说，就是您要先清理一下冰箱。 啊、 当然了，即便是冰箱清理的很干净之后呢，你会发现，就像这样打开过的食物， 嗯、 你放进去之后。 就是多多少少第二天还会有股子怪味儿哈。 这样，其实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保存在肚子里。如果放在里边，我的经验都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天把那个，比如说你把这西瓜拿出来再吃之前呀，我用那个用刀，薄薄的给它。表层的给它片下去，这样呢就要好得多了啊！如果说串味儿都串到就您片一层都不管用的程度了，您这冰箱里头也确实像方明说的，这都什么呀？怎么那么大的味儿啊？ 你说室外能不能保存呢？ 这个 不放的冰箱里不就不会串到这个冰箱的味儿了吗？ 嗯嗯， 你想过去啊，那会儿家里面没有条件有冰箱， 对， 但是我们夏天也吃西瓜，不都吃不完啊、那会儿也不存在吃不完的问题吧也有吃不完的时候剩下哈。 人家大鹏老师在听咱们俩节目呢，他着急啊，都给咱们发上信息来了，他出了一主意他说切块切块放到乐扣盒子里头这个乐扣的那个盒子好像还是挺严实的 哦，就是切成块是吧， 捏 整个的往里存哈。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招啊，密封性好， 过去剩不下、那孩子手快都跟狼似的， 这是相声里的词儿你们家买冰箱，我买冰箱干什么呀，你剩下吃的你放里头，我们家剩下吧 要不然 姜昆老师的相声， 要不然你辛苦一趟你进来说吧要不然你就回吧再见啊。 好 他这两天嗓子有毛病啊、就不难为他， 但脑子没毛病啊，反应挺快的。 脑子没毛病吗？你确定？ 我不敢确定。好吧，大家还有什么好招啊？您这个可以和大鹏老师一样， 你说泡凉水里面行不行？ 发上来，你切开的西瓜再泡凉水里肯定不行啊。 可过去不都拔在凉水盆里？ 那是整个的，没听说过有半拉的西瓜放在凉水盆里拔的，也许吧。这个 奇思妙想， 行吧。 万一对了呢？ 没有冰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家那个西瓜放什么地方吗？ 井里。 后来 农村都放井里。 对，后来没有井，但是我们家有那水表井。这挺深的一水表井，那个下边温度。比较低，得放到那个下边去。 说到这井特别逗啊，我记得有一个叔叔给我讲过一事儿、就过去他们不是都插队吗？上农村啊，那会儿就是好不容易能够喝点啤酒，但是啤酒你知道必须得冰着才好喝。 冰着喝啊。 但那会儿没有冰箱啊，乡下更没有，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啤酒啊捆成那个 一捆儿 、然后给顺着那井里头去。但是有那馋的呀，半夜就 喝 点儿，然后就把它给顺上来，然后打开一瓶。然后还不能给那瓶盖起坏了，起坏了你摁不上、第二天别的哥们儿不干呀。 不， 喝一点，然后他又不能说得不能让看出来呀。 往里再兑点水， 兑点水还是好的呢。 那就跑气儿了，好吧？ 对什么我就不说了。 说下一个话题， 明白的都明白啊。下面这事儿也是跟吃有关系啊。 还是吃啊，说带壳水煮的鸡蛋，大约要煮多长时间才能？熟成那种糖心儿鸡蛋啊， 就是那个蛋黄有点吸水的那个印儿。 对，就是蛋白是熟的啊，一直硬闷的啊，蛋黄有点软，有点生。 大鹏老师，你知道吗？ 好吧，这个欢迎大家参加 我们 的讨论。我们 要确切的说出它的时间。 蛋黄这个，我知道有一种方法啊，就现在你可以买那个就是蒸 蛋 器， 对， 那个上面有选，你把鸡蛋放里边以后，放上合适的水，那个放多少水，然后选那一档，它自然的最后出来就是你要的这个效果。 但是前提是，如果我没有煮蛋器的话， 没有的话，那你就得控制火候。 有煮蛋器，谁问你这个事儿啊？ 就控制火候， 那 你少煮一会儿呗， 3分钟、4分钟、5分钟，我们最好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这个时间。另外就是凉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好吗？ 我还没听说过热水下锅煮鸡蛋。 哦，是吗？我都忘了。 那不是进去就炸了？ 因为我一直用那个蒸蛋器煮，所以有点忘了啊。冷水下锅了哈。 对，这大鹏老师发了这个信息来了，说香露最擅长这个。可香露不上咱们这节目，现在 也上啊。这是咱的老人啊，他做糖心蛋，就是曾经还跟大家分享过，他试了很多次，然后成功了。然后那会儿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呢，他跟大家分享，具体把这个方法呢都发到了我们的订阅号上。 那 好多好长时间的事儿了， 这个哪年的事儿了？ 就是他还在的哪年的事儿了？ 那你的意思，他现在也还在、 啊？也还在啊！大家看看，人家倒没有说具体做成那种卤的糖心蛋，就是说怎么能够煮成糖心蛋这个意思。当然后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蛋白是熟的，蛋黄是有点生的那种。后面那句啊，卫生吗？ 卫生嘛，啊， 就是这么吃 这 卫不卫生。 如果是纯粹的生鸡蛋肯定是有一些隐患的啊，但是一般这个糖心蛋啊，这个其实它形成以后我觉得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是这样，就是据我了解啊，我还真关心了一下这个问题。之前啊，吃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小朋友嘛，你也要关心这个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剥开整个煮的鸡蛋之后，你会发现啊，其实蛋白外面有一层膜， 哎， 蛋黄那块也有一层膜， 就保护的其实特别好， 哎， 除非它漏气儿。 煮完了之后，蛋黄那层膜我们看不出来了，但是生的时候那个膜，你只要不破坏它， 哎， 通常那个细菌也好，或者我们担心的那些东西也好，它是进不去的。 啊，对，大鹏老师也说了，说蛋黄是一个完整的卵细胞，只要没散黄，就不会有细菌感染。 你下楼吧，我有点嫌弃你了。 哎，这真是，这我觉得挺好的，这咱们等于有了一拐棍儿。 要不然我们以后一起，三个人一起做节目吧， 好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 下回我坐在外面，我就什么都不会了。 好啊，我们问问这个具体的煮蛋时间啊，这个是需要大家通过经验来告诉我 怎么煮糖心蛋。 嗯，下面这个问题呢是保存的问题啊。 好， 它是那个巧克力。就是我们常吃的那种圆的费列罗那个巧克力，当然其实巧克力都差不多啊， 好吃。 他说巧克力打开之后呢，没有吃完，发现有点潮，不脆了。 也 怎么防潮？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放了多长时间，打开以后出现这种状况？ 肯定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吧，去年的事儿肯定现在不会问呢。对，巧克力呢，这事儿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就是巧克力其实它的这个保存有一定限制的。就是尽量的不要放在冰箱里，它的最好的保存温度呢是15度到20度，所以买回来之后呢最好是新鲜的，尽量不要说我放好长时间。 嗯， 但是目前呢我们的室温是达不到20度的。 那你这 你空调开了也到不了20度，是吧？但是冰箱里呢这个温度呢 又低点， 有点低，所以你保存时间长之后会有一层那个白膜，所以还是像刚才你说的那个西瓜最好，存肚子里， 存肚子里。 但是确实巧克力 或者对 吃不完是吧？ 或者拿那个。你就是像你说的拿凉水镇上是吧？ 嗯，就是巧克力这类东西呢，就是实在没招啊，还是放冰箱里。夏天， 因为那个东西它好像就不太就有利于保存啊，这个它 尽量吃新鲜的。 对，天热了它就会自己就变软了那种感觉。 我们老是觉得巧克力好像能放一辈子似的，还真不是。它那个口感啊，那个新鲜的巧克力的口感和。 对 稍微存放了一小段时间的那个就不一样，那么你放的时间更长，跟冰箱里搁的时间更长，出了那个雾状的东西，吃出来那个巧克力就如同嚼蜡一般，就已经不是巧克力了，所以尽量的也要吃新鲜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您那个巧克力放在冰箱里保存了，那么在吃的时候啊，不要说拿出来马上吃，搁在室温里面让它感受一下室温，稍微就是咱们白话讲吧，就是融化一会儿， 是吧？ 然后再去吃， 哎， 它能恢复一部分口感。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吃巧克力，我觉得他方法特别好。 嗯， 啊，刚拿出巧克力来，他也着急啊，他也没那个耐心在室温里再放几分钟，他拿出来，他先舔，舔着吃， 舔到那个温度合适了以后，是吧？ 味儿也就出来了。 好吧。另外就是我们在吃巧克力的时候呢，就是那层锡纸啊， 嗯， 不要扔掉。其实它那个锡纸对于巧克力的保存特别好， 是 它本身就可以隔热， 哎， 还可以就是防止穿味儿什么的。 对，或者在 不要扔掉，啊， 或者你在买的时候啊，你注意选择一下，因为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这巧克力吧，它里边啊，据大鹏老师介绍说，它里边是代可可脂，糖分很高，容易受潮，就不太有利于保存。你要选那个天然可可脂的巧克力，哎，那个就好多了。 嗯， 哎，而且那个就是。你那个可可脂氧化了以后，就是它保存的不好，所以就出现你说的那个 如同嚼蜡一般 不好吃了。 对，所以食品的东西尽量还要吃一些新鲜的， 没错。嗯， 这事儿我们说的差不多了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您那巧克力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是不是 往哪儿放， 有那种如嚼蜡般的感觉啊。 好吧， 巧克力也是要会吃才对啊。 好， 下面这事儿 出了厨房呢，咱们奔卫生间啊。这个卫生 间不能换点地儿吗？ 不是，这人家问的问题啊，有关于卫生间玻璃的问题。他说卫生间玻璃门的那个水渍啊，怎么清除啊？就是因为现在咱们那个卫生间的那个门嘛，这个好多都是做成那个玻璃面的， 嗯， 哎，有的是上面还有花纹啊、图案什么的。就是因为你在卫生间里，你洗澡也好，或者用水也好，它有那个水汽啊，或者溅上的，哎呀，说这个清洗一次以后一洗澡又有了，实在是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清除这些水渍？ 啊，就是 擦呀， 勤快点擦， 对， 然后就是上各种就是清洗的东西呗。咱们听众朋友说的最多的就是牙膏和白醋。 我天哪，用牙膏是不是量有点大呀？ 对，但是就是建议您呢，在这一次清洗之后啊，如果您嫌麻烦的话，前一阵我们来了一位就是装修方面的达人专家，他给出了一主意，就现在有一种膜，就一种膜是 贴， 可以贴在那个玻璃上的，而这个膜脏了之后呢，你刷撕了，你可以再换。 对，那 这个挺好的。 对对，或者说买一个那个就是包括擦玻璃哈，就是有一种那个 玻璃 水，水上不是有，就玻璃上弄上水，然后那么一刮，就有点像咱们那个车上那个雨刮器的那种，就是叫什么呀？就是擦玻璃的刮子， 洗车的人用的那个东西是吗？ 对 啊， 这个这样的话，那个可能它就效果比较好。 反正这个问题在我们帮忙团当中算是一个常见问题，接长不短的就会有听众问这个怎么清洗啊。玻璃上的一些水渍啊， 大鹏提示说您上宜家看看，那儿有卖的。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吧，你如果是个平面的玻璃，就那种咱那平玻璃，它效果好。 有的是 要是那毛面磨砂的那个，不知道行不行。 就其实首先一点就是勤快点，就是随时用完随时擦。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当我们刚刚装修完，或者说刚刚清理完之后，你就特别愿意去擦的， 是吧？ 对，就那两天特别勤快，就是始终让它保持那个干净的状态。 时间长了就麻木， 一天比一天懒，一天比一天懒，是。长了它就出现那个状态。 没事，您就一边唱歌一边擦呗，洗刷刷，洗刷刷， 继续 后边忘了。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先等待大家的回复啊，确实都需要大家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才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在等待的同时呢，来说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咱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一台婴儿折叠车要转让啊，品牌的，这个品牌叫什么 ？CBB 啊，这个可躺可坐，天蓝色的95成新，适合0到3岁的小宝宝啊。原价1008是吧？1008块，现价350块钱转让，在朝阳区的青年路附近。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和他联系，13910883006，13910883006。啊，下一个朋友呢要转让的是安儿康牌的成人纸尿裤啊，中号的，7包没开封，全新的，原价每包是45元，现价25元有商量，在海淀区78里庄啊，自己来取。哎，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什么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什么的？ 啊，有啊，有啊， 是吧？ 我们在我们的温馨提示当中有， 哎、 就是像纸尿裤这种东西，它是有保质期的，您看一下，需要在保质期内啊。 你虽然全新未开封，它没用过的，但是要是出了保质期也不行。电话呢是18701519608，18701519608。 这位听众啊，有一个葛莱牌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说就用过几回，基本上新的，说孩子也不爱坐啊。现在呢，打算出手，原价是1280，现在是260出手，没有说是适合几岁小朋友的啊。电话是13520571261，13520571261。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这个古铁煎烤两用烧烤炉，就是又能煎又能烤，是全新的，没开封，没使用过的，型号是 LG2183， 高度可以调节啊，是这个正规厂商出品的，尺寸呢是51×31×60啊，这是厘米啊，单位是厘米，原价220元，现在是半价转让110啊，全新的啊，在朝阳区金台路附近找陈先生，联系电话是13910020022。13910020022。 我一路看过山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许风吹， 我和他无所谓， 路边那堵蔷薇 谁不肯准备，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天亮走到天黑，

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我觉得。 嗯，反正大多数网友给的反馈呢，都是说可以换个瓦数小一点的灯管啊， 换灯管。 还有听众说，如果您那个灯里啊，假设啊是四根灯管的话、 嗯， 那么您可以选择性的只装两根或者三根， 哦、 就少装一个呗。 哎， 啊，我记得我妈他们家楼上那个灯，就顶层那个灯。 嗯、 就装了三个灯泡，而且还不是一个色儿的。 对对对对，你想，如果是灯泡或者灯管的话，你就减少数量，就肯定是管用。 对，而且还不是颜色的。人家说这样装是有、 哎、 有科学性的，就是两个发黄的那种灯，一个是那种白的 啊。至于是什么科学原理，这个回头大家有知道的可以给我普及一下。 哎、对，就是或者说有那种灯泡本身或者灯管本身呀，它就有这种柔光的这种特点。 嗯， 你比如说它是一个磨砂的。是吧，那个小灯泡， 嗯， 它就不那么晃眼。 好，还有建议换调光的那个电源的、 哦、 这个就是动静大点啊。 对对， 还有说我想着呀，应该跟灯罩上贴一张玻璃纸试试。 这刚才你不是也， 这我们俩是属于一对的啊， 没错、啊、 这听着说有那种半透明的玻璃纸，但是一般的灯啊、 哦、 说用着用着就都没以前亮了。 对，您放心。 那就是说您先使着它， 哎， 就是使死白咧的屎 是吧， 给他屎岁数大了， 然后他就不亮 了。 不亮了你还得想办法换亮的。 就该你又该求助了，我这灯泡不亮了、 啊、对。 好吧， 哎呀，刚才说这个灯管太亮换小灯管、 嗯、 啊，这个西瓜吃不完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主意，买小西瓜、 啊、 买小点的西瓜、 就是、 个小的， 主要还是尽量的能够把它一次吃完、啊 现在很多人家卖家人都给西瓜分开啊，切成两半的、 嗯、 或者甚至切成四半的，你买一圆儿一次性都吃掉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通常不就是眼大肚子小吗、啊、觉得能吃完，但实际上有的时候真的吃不完、啊、 或者说非得挑战，我就挑整个的，我会挑，我有方法，我挑 得 好， 你整个的把它拿过去放心，感觉干净。 哎， 搁那半喇叭你不知道它搁多长时间了，除非你就是当时正好你也来买我也来买，咱、 哎、 俩一人一半，这还行、啊 哎、或者你眼看着店主刚切完的， 哎，就这种啊。这位听众说，明明说的对，他说我还真见过呀，一个小视频就是告诉我们怎么保存西瓜的。 嗯， 说首先呢，你吃完这半拉西瓜啊，你要用保鲜膜整个把它包起来， 哦、 而不是说包上面那一层，就整个把它包上， 就是、缠上， 哎，给它缠上， 嗯，弄得跟粽子似的。 哎，对，缠上之后呢，说就放在凉水盆里， 哦， 这个水呢尽量多，但是不要没过西瓜。 哎， 说这样放置的西瓜，就至少啊，至少可以放两天， 嗯、 而且没有味儿。 让那西瓜在水上飘啊飘， 飘不起来吧？西瓜挺沉的啊。就是当然 没过去啊， 最好还是吃那个新鲜的，尽量把它吃完啊。 哎、对， 好、嗯，谢谢大家提供的方式方法啊。我们再来 说 说、啊、 接下来 再 说煮鸡蛋的事儿啊。这个龙姥姥说了，这个煮鸡蛋冷水下锅，水开了之后你就计算时间，三分钟、五分钟、七分钟，分别是糖心、实心和硬心啊。这个算得特别准了。 对，他还说了、 嗯、 他说我这有一次啊是出国玩的时候呢、 嗯、 在某一个食品公司吃午餐的时候说上面提示的、 哦、 所以呢我就记住了，于是乎呢我要吃蛋的话呢就按照这个方式方法来做。 哎 我今儿想吃糖心的我就来三分钟，我今儿想吃实心的我就来五分钟，我今儿想硬点我就来七分钟。 七分钟、 嗯、 啊，对， 这位听众说大约是四到五分钟、 嗯、 说还是买个煮蛋器更方便啊。 对，有朋友说你煮蛋然后开锅三分钟捞出来放到凉水里头 就可以了， 再弄一下，哎，它就行了、 嗯、还有听众呢也给了个提示啊，说其实这个鸡蛋呀、 嗯、 它大小不一， 哎， 说这个皮的薄厚呢也不大一样，说如果想把这个长得都不一样的鸡蛋煮成糖心蛋的话呢、 嗯、 时间很难统一， 是吧， 根据经验就试着来。 哎， 但是基本上应该就是个三分钟到 三到 四分、 哎、 四五分钟之间吧， 反正别太长，超过你不是超过五分钟什么就硬心了吗，是吧， 对对对，反正就这回如果您没试好的话呢您就吃硬的， 对 对吧， 下回吃好了就吃糖心的啊。这位朋友说洗干净了把鸡蛋啊，然后放到凉水的锅里头，开到中火，等水开了之后呢把火关上再焖三分钟， 嗯， 哎，这就是糖心蛋，我每天就这么做的。 行， 看来你看这是这位朋友的经验。 好，接下来呢、 嗯、 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个知识啊，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么吃这个糖心蛋到底卫不卫生啊。 哎，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科学的说啊，专家说呀、 嗯、 蛋黄当中妨碍消化吸收的因素很少，所以理论上说只要蛋白凝固，蛋黄不完全凝固并不妨碍鸡蛋营养价值。 哎， 另外呢蛋黄比蛋清的凝固的温度要高， 要到七十度以上才能够缓慢凝固。也就是说，为什么它能够成糖心的呢？ 对， 就是蛋清它需要凝固的时间短，温度 要低一些 啊。蛋黄呢，跟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才能出现糖心蛋。 是的。 那么卫生方面是这样的啊，经过表面杀菌的蛋是比较放心一些的。那么在煮整个蛋的时候呢，你先让鸡蛋在沸水当中煮个三分钟，然后关火焖十几分钟，让蛋壳表面和蛋清部分尽可能的彻底 杀 菌，就比较放 心 了 啊。 对，因为你不打开它嘛，里面那个蛋黄是受不到细菌侵害的。 这个至于营养成分嘛，你不管是糖心硬心还是 什么心的、啊、 是吧，都一样啊，只不过就是口感的问题，我觉得啊， 有酒心 的 是吗？ 对，有人说糖心蛋那吃的有营养，其实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啊。 那、接下来再说说巧克力的事儿吧。 巧克力基本上跟咱们说的这个意思差不多啊。 哎，这朋友说用那个锡纸啊，就是因为本身你拆开那个巧克力的时候，它应该除了外边这个包装，里边就有那个锡纸、 锡箔纸 啊，锡箔纸，你得留着它啊，你就是别一下就给扔了。没吃完呢，你就把它再用那锡箔纸好好给它包起来，然后再保存啊，这样就会保存的好一点。 嗯，另外呢，就是那种牛奶巧克力或者是加了一些榛果的巧克力产品呢，因为本身奶制品和榛果之类的坚果呢，它的保存期限不长，所以就缩短了巧克力本身的保存期这个时间。所以这个像这一类的巧克力就更不能存放时间太长了。 好吧， 尽量还是越快吃完越好啊。 嗯，接下来该说卫生间的事。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啊！ 有朋友说了，清除卫生间玻璃用洁厕灵啊，我经常这么干。 哇，这个比较狠啊！洁厕灵是比较狠的一种。 它就是这个，但是 清洁的东西， 对对对，你得有刷子，又得用刷子啊，这个最好别招手啊。 说白醋的比较多啊，还有说上这个玻璃水的。 哎、 啊， 玻璃水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比洁厕灵要好一点，因为它是专业擦玻璃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根据您那个水渍的薄厚，如果说轻轻的一层的话，肯定不用这么狠的东西。如果说常年这个累积挺厚的，那可能这个洁厕灵得上洁厕灵。 你的意思是多少年不擦是吧？ 就有的是在底部，有的时候我们擦的时候可能就是紧顾着擦上边，但是下面容易忽略，那么它时间长了那个水渍就会痕迹很深，你用牙膏啊什么白醋啊可能都不管事儿，就得上点狠东西啊。 嗯，好吧， 勤快点啊，勤快点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啊。 没错啊。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他说哪位帮我知道啊，镶牙和修牙哪家医院好？ 嚯、哦，那可多了现在。 对啊，就是正经医院都挺好的。 正经，你反正你要说谁好，这个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嗯 啊，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对，当然这个收费也不太一样，档次也不太一样，也得看你要镶什么样的牙啊。他 是意思呢，说是希望是医保定点的医院。 哦， 这个我不太懂，就牙科方面好像有一些是不能报销的，是吧？ 对对对，这个好像那种什么种牙呀，是不是这个可能就报不了。 有些它是、哎、就是你去了那医院，它也报不了的。 你比如说你补牙呀，或者拔牙呀这一类的，好像是可以的。 嗯， 哎，就是说你给这牙呀，你要治病。你是治这个，你比如什么牙周炎是什么治疗的这一类的，好像医保是可以的。你要是说纯粹为了就 好看、 好美观，这个就不行了。 啊、总而言之吧、就是有特别明白的朋友啊，您刚刚整完，您可以跟他分享分享啊，行不行的就都回个信儿呗。电话是66087099，66087099。 好， 下面这位听众这事儿吧，我们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到你，因为这个。就 是 运气的，不是运气的成分太大了， 是吗？ 他不是寻人，他是找个东西、 哦、 后面那是寻人的。他说我6月17号、 哦、 今儿是九几号， 今天是20号了 啊。他说我6月17号下午1点左右、坐35路公交车，由天桥开往高碑店方向，说落在车上一把红色的雨伞。 哦， 说有没有好心人能捡到啊。 这个如果说你落在车上了，你比如说在终点站啊，落在车上大家全下车了，有可能会被那个公交的司乘人员叫打扫卫生的时候会收起来。 对， 哎，这个去那边总站问问，这是有可能的。如果半路上说你又后边又上来很多 乘客了，最后就不好说了。 对，关键他不是说一个包或者是一钱包或者身份证， 对， 他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就人家能不能说给您还留在那儿保存得很好，或者说谁是吧在手欠，就那天赶上热又下雨，他就顺手拿走了，这都说不准啊。所以这个运气的成分太大太大了啊。 好吧， 那您就看看有没有这个运气了啊。也许这把伞对于他来说有一定的意义。电话是13717721228，13717721228。我记得前两天吧，也有一位听众求助，就是说他几年前把他们家老人的一把伞啊，可能是有点这种收藏价值的伞啊。给卖潘家园了， 嗨， 他说能不能找回来？ 呵， 这个 难度更大， 这难度系数这都不是说百分之几点几了，这难度更高了、啊。 您是一古董是吧？ 对，这个反正不太容易。 哎， 就如果您还能找到当时的那个摊儿那个点儿、 哎， 兴许还有点可能性。但如果说人家都撤了，你有没有那联系方式？这。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啊！ 哎，这个过去有典当行啊、这个现在也有典当行，但是经营的方式不太一样了。但是你如果就是比如说有些收藏价值啊，或者说一些古董的话，你想临时资金周转，你把它这个卖出去，然后到时候呢，在这个有了钱再赎回来啊，这个还是要选择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座上吧，最起码这是一个、这个正规的这种典当行啊，这样的话可以他还能有一个信息，最后你还能有根据，你还能查得着，即便是说他死当了被出售了，那他也有这个就是售卖的一个方向，哎，对，可以找到这个信息是哪位收藏家给买走了，你再跟人联系。你这个在潘家园摊上的这事儿 有点难办啊，除非你留着那联系方式，兴许还有那么一点点蛛丝马迹啊。 或者跟摊主当时拜了把兄弟，然后留着手机号也行、 你的想象力是超丰富啊。 不是，咱们是不是说走了？ 反正就是这事儿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当您打算出手什么东西啊、哪怕是您要转让物品，如果说这个物品您自己不是您比如当时您孩子买的或者您先生买的，您打算出手或者转让的话呢、跟他们商量一下， 对， 这样的话呢比较保险，别回头说孩子说这是我一什么什么东西，你怎么给我卖 了 呀？了 啊、 你再去找人要去， 对对， 那实在是太不合适了。 没错 啊， 好，伞看运气吧，看能不能找着啊。下边这位朋友要找人，对吧？是要找一位师兄大哥哥，老两口，大哥叫常振生啊，括弧常老四，这个估计是绰号啊或者小名儿。说他兄弟姐妹一共有八个人，他们家老爷子是修手表的。他呢现在是68岁左右啊，原来住在八一中学附近的港沟，曾经在中央党校锅炉房工作。大嫂呢叫范秀兰，67岁左右，娘家在阜成门内白塔寺附近啊，他在中央党校里的特供小卖部工作。 对、后来呢他们就遗憾的失去了联系、 哎、对, 对, 对, 对， 这位听众呢也去党校问过，但是呢、始终联系不到他们， 退休了吧，回家了。 后来又听说呢他们家呀就是把这个原来住在海淀的房子卖了、跑到温泉去住了， 有 就更找不着了。 哎， 而目前呢我82岁的师傅呀也在帮着找这大师兄的，但是呢、每次找的这个线索都不对，电话号码也不对，他们家呢还有一儿一女，这个儿子呢叫常禄，女儿呢叫常杰，都是40岁左右啊、这位寻找他们的听众的朋友的姓呢姓盛， 盛 姓盛啊， 姓茂，这个 茂盛 的 盛 、对，电话是 15611823268啊，15611823268，这位盛师傅啊，不知道是男师傅还是女师傅， 应该是个、感觉是个男师傅、 哎，对对对， 听那口气像一位男师傅、 好吧。 好，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丢伞的事儿。丢伞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事儿， 那是、 丢出租车上、丢那自行车筐里， 哎， 丢的公共汽车上。 是 有丢伞的没？丢太阳镜的没？ 太容易了。 丢钥匙的没？ 钥匙还好点吧。 现在丢钱包的少了。 对， 因为大家不怎么带钱包了、啊。 因为那个都拿手机直接支付了。 这位听众说啊，丢伞那位啊，说你也死了心吧。说雨伞啊，我跟公交车上都丢4把了，压根就找不着，别人就捡走了，因为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哎、对。 说还问过公交集团的热线电话呢，人家也不能说不帮你找，但是确实。他也没法找， 不好找， 不好找 啊！ 有个心理准备吧。 行，另外呢，想清除 卫生间玻璃门上的污垢的听众啊，我们这位敏网友呢也说，您呐可以用叫做水垢清除液，我估计这个奔超市去买，就是清洁那个架子上应该有好多啊，叫做水垢清除液。 哦，真有这种这个专用的这种清洁剂， 说特省事儿，说台本干净啊， 你看看， 您可以试试啊。 这有，所以说有了问题就得问啊，你这个这里边你自己不知道的信息，你不见得其他的朋友不知道，这一下这么一分享。 就都明白了哈，而且还找了一个很省事儿的方式。 对， 啊， 您看我也跟着学了一招啊。 一会儿你去买一瓶啊，顺便给我也带一瓶啊。钱的事儿我们就回头再说了。 再见。 好，我们来看看求购的信息啊。 嗯，有几位朋友求购的信息，咱们看看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的是花盆，要求直径40到50厘米的这种花盆，高40厘米，哎，挺大的个花盆啊。这个有朋友想要转让的话，可以和他联系。这位留的电话是62381275，62381275，要大花盆。下边一个朋友要电饼铛，想要求购电饼铛，要新的啊，带包装的那种。谁家有富裕的啊，不用的，转让给我，我非常感谢。价格呢在100元左右，我说的这是他的接受价格。他的电话是18301202068。18301202068。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对有源音箱，高是30厘米左右。GBL 的更好啊，这是一个品牌。 对。 嗯，他说接受价格呢在100到50，哪有这么写的呀？应该是50到100啊。 好吧。 电话是13522499492，13522499492。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看见有一朋友转让音箱来的，没事，先这个翻着，这万一待会儿翻着呢啊。 行。 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求购二手的液晶电视，要求40到60英寸之间，90新，500元到800元左右的价格，最好呢有包装箱、有说明书、保修卡、发票。联系电话是18701496490，18701496490。 这位听众说，我有3把折叠伞。 哦， 谁丢了啊？我这儿有，全新的。才10块钱一把， 转让 要不要？要不要？ 好吧， 3把呢啊！电话是18810621638，18810621638。 好， 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啊，我们还有2分钟啊，应该能差不多说完，就想问一下，用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怎么听？ 好像您得先下载一个那个听听 FM 的那个 APP 吧。 对，就有了这个 APP 之后呢，我用的方式特别简单。 怎么着呢？ 你就不行的话，你就在那个搜索框里面搜一下京城帮帮团， 哎， 然后我们的节目就出来了。 回放您按照日期去找， 哎，再点一下，它上面有日期， 对， 挺长的呢。再往前的节目也都有啊。 头3月2月的节目应该都能听。再说一个求购的吧。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空调冷暖一级能耗品牌的90新以上1.5匹的，要求说明书、保修卡、发票，价格呢面议啊。电话是18701496490啊。这和求二手液晶电视的是同一个朋友。 对，他这求的有一段日子了啊，但是您没求到，没求到的话呢，您自个儿琢磨琢磨是因为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价不合适什么的啊。 对。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啊。昨天呢有听众呢帮我们的听众呢起名字啊，那位奶奶还说，我能加一下他们的微信吗？ 嗯， 好多人帮 他们的微信， 这个加不了，太多了啊， 不好找了。 您看一下昨天的微信订阅号，大家伙给您孙女起的名字呢，都放在里边的。 哎， 最逗的是还有一位听众啊，起了一大串名字，叫录什么录什么录什么，然后今天都快给我们发刷屏了，谢谢这些热心肠们啊。 好的， 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呢即将告一段落啊。另外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线下几位听众，他们又打算出去玩去了。 哦， 这回呢，打算去东戴河那边。那么具体情况呢，也请关注我们今天的微信订阅号。 好的。 什么时间呐？都去哪儿啊？什么样的费用啊？怎么坐车呀？跟谁联系啊？都在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啊。总而言之，注意安全，祝大家玩得开心。 没错。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专题节目和记忆的唱片。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